向前，偏偏我对爱恋开始有些厌，车不可冲到太前，踩得这么尽会点，请恕我缓慢地看地看天，放过我。长年累月给打气太久，久不久都想说泄气，可不可笑笑看我消瘦？为何做人做人死要加油？疲倦时若放下，亦有丰收。沿途能尝尽各样各色境界，需要可加可减的接受。长期情尽前进这班车，想偷懒，其实为了未喘，放过我。长年累月给打气太久，久不久都想说泄气。未走，疲倦时若放下，亦有丰收。沿途能尝尽各样各色境界，需要可加可减的节奏。长期前进，前进这班车，想偷懒，其实为了自救。让我偷偷， 试过了漫游，还是会喜欢上游。纵身的打拼，也要休息。 从那头做人定要加油，迈头时其实渴望不进不退，坐看星斗。停下来就当机器已生锈，卖力都很足够。现在我期望谁来问我眼泪流如没有，一放下亦有丰收。沿途能尝尽各样各色境界，需要有加有减的节奏。长期前进，前进这班车，想偷懒，为何让我内疚？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你知道吗？结婚证有电子版了，只要打开支付宝搜索江苏政务小程序，在我的卡包里面刷脸，就能够免费申领到和实体证相对应的电子结婚证。网友评论说，啥都有了，就差一个对象了。这样的电子版结婚证你会考虑吗？ 情线和世界像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有缘。 走在混乱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她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终身秘诀。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她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She's the one， 她就是。真的爱，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微笑的弧线。 手心那条感情线，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有缘？ 走在温暖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She's the one， 她是我。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 眼神交汇， 再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 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 其实会通过一些微妙的迹象告诉我们压力来了，比如说听到铃声、嗡嗡声，这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都是压力大的表现。还有就是从一个非常话多、非常健谈的人变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变得容易感冒了，频繁的做噩梦，觉得肩颈沉重、紧绷、手发麻，出现这些情况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给自己减压咯。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71，1330112571。 懂得取悦自己的人，才是懂得快乐生活的人。我相信聆听是一个快乐的开始。欢迎收听经典969电台的音乐早餐。大家好，我是吉克隽逸。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说，每天跑步5分钟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长期坚持跑步呢，可以为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降低近视的度数，改善肩部、颈部、颈椎的问题，促进心脏还有心血管系统功能正常运转，还可以减低血脂和胆固醇水平。跑步还可以让你的肺功能变得强大，还可以消除脂肪肝。建议大家早上呢，或者是下班之后呢，每天跑跑步，对身体很有好处哦。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上帝，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的动力。 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9点。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